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第三节嘅时间咧，我哋多咗位主持啦，就系阿吴博喺度啦。 大家好，大家好啊，唔好意思。 咁阿吴博咧，啱啱就喺广大翻嚟。 喂，揸住份 articles 喎，你讲咩噶？呢份 articles 啊，我对麦啊，大哥。 我嚟，呢个系唔关事嘅。一阵可能我哋做节目，佢有啲嘢写低啫。 唔系，即系佢就啱啱就喺广大嗰个有个即系。一个 seminar 翻嚟，咁个 seminar 咧就好似有嘛阿朱 有呢、這个朱海迪啦，梁启智啦，同埋阿梁继平嘅，咁就系、是、即系都系讲啲本土嘢啦，咁样 本土嘢 系啊， 吓点样本土法咧？ 点本土？我谂又系讲翻啲咩民族自决啊，定民主自决啊，有咩唔同啊？咁跟住讲咗好多唔同嘅概念啊 ，ideas 咩唔同咧、啊？民主自决同民族自决。我都想听一下， 我因为我去到咧已经过咗一半啦，佢哋应该呢啲概念 又迟到， 已经系啦，又已经过咗。咁但系我最记得佢即系佢嗱，因为佢哋讲咗好多 清静有冇人喺度先？我想问 清静冇人喺度嘅， 系、哦 okay、 只不过有讲学生会啲人喺度嘅。咁最记得一样嘢就系究竟即系我哋培养一个香港民族主义，究竟系对于即系争取香港嘅民主有利啊，定一话冇利？咁佢哋围绕呢个 point 咧就 讨论咗好一段时间。 呢个亦都系即系系围绕住啊，即系最近啦、啊，呢、這个即系前两日啦，就啊呢、這个清政两位新贵啊，即系喺宣誓嘅时候就讲呢个支啦，咁就辣着咗好多人啦，甚至乎而家见到咧周融咧就开始发动。佢嗰個叫做係嗰、那個叫做咩啊 ？HKGPO 唔係 HKGB， 唔係嗰個，即係佢自己本身、 那個。港人港地 唔係，即係嗰個叫做係反佔中，即係嗰個咩大聯盟啊？嗰陣時嗰個啊， 算反佔中 係啦，嗰、那個 阿吳博，我想請教下你嗱，我又唔係好熟呢啲咁嘅兜兜嘅中國歷史啦。支那呢個 terms 究竟係點嚟㗎？ 支那呢個 terms 嗱，我都係近即係近睇翻就係嚟自梵文嘅印度嘅梵文。 本身係 neutral 嘅， 係啦，本來係一個中立嘅詞嚟嘅。日本即係日本咧，就用呢個詞咧，就係嗱呢個詞本身係梵文啦，後屘就傳咗去即係西洋啦。咁西洋用即係 Sina 呢個 term 嘅。 Sina 本身係 中國。 Sina 係咪就係我哋嗰陣時講咩 Sino 嗰個字啊 ？Sino Japanese War 嗰個字啊？ 呢個就唔清楚係咪你 咁，但係唔係 Sina 即係我哋英文就讀 Sino 嘛。 其實係喺呢個咩咧？嗰陣時係咪即係絲綢之路嗰陣時傳出去？本身 China 呢個字係代表瓷器嘅意思啊嘛，而中國係瓷器文明 啊 嘛，咁所以就係、是、就 即係瓷器， 即係咁即係差咁，即係本身係中性嘅。 哦，嗰啲係孤陋寡 聞。係啦，咁喺日本用嗰陣都係中性嘅，日本即係由西方傳翻去日本，咁啲日本咧用漢字都用漢字噶嘛，咁佢咪用咗支那，因為支那係 China 個音係瓷，我用咗支那嚟形容中國，因為中國成日即係個朝代成日改變嘅。又即係由明朝，跟住又明國，跟住又清國，咁我點樣用一個統稱中國呢樣嘢咧？覺得冇中國呢個 term 噶嘛，咁我用咗支那呢樣嘢， 唔係即係等於就係 統稱中國咯，呢個概念。 或者咁講啦，嗰種睇法咧，或者嗰種感覺咧，就似我哋今時今日香港人咧，就見到如果我哋係有啲英語嘅媒體，就寫唔係寫 Hong Kong， 係寫香港。Xiang 啊，跟住唔知 系你识嘅啫，点我都唔知。 Cong 嗰个拼音嘅话咧，你都觉得系好受冒犯，即系我谂个感觉咧系相当嘅，其实系嘛，即系你等于就 有少少 系嘛，即系咁样嘅情况。 你唔知啊，就算咧，而家我咧去外国咧，有时搭下呢个 Uber 咧， 系 啲女仔咧讲话咧 come from Hong Kong 咧，佢就会讲 China 咧，你都觉得系好压突嘅一件事嚟。 系呢、這个系啊系啊， 系有少少冒犯嘅。 系咁，事实上好多人嘅心底里边都觉得就系话，其实你阿尤慧晶佢自己整条 banner 出嚟，即系Hong Kong is not China 呢个系好多人心底里边咧都认同 ，even 系新移民咧都会咁样觉得。 系咪？呢个又真系事实喎、 啊，系呢个系事实嚟。 Otherwise 点会走过嚟香港咧？ 系啦， 因为呢个 你咁中意 China 嘅话，你又唔会走嚟 Hong Kong 啦，咁样啊？ 即系呢个系咁嘅。 但我觉得佢哋真系政治计算好靓。嗱、嗯，我纯粹由政政治计算咧，青年新政。 你又赞游慧晶啊？ 赞，包括埋梁仲恒添啊！呢次，虽然佢讲英文唔系几好，但系佢讲英文系有道理。因为点解咧？系吸引外国媒体啊！ 佢、哦、用英文嗰、那个，即系有个 banner 整出嚟系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人哋一影咗相 ，exactly 外边媒体就中意报咗佢英文啊嘛，冇出名啊嘛， 咁啊出晒位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出口向内销嘅一个方法。 所以佢专登讲 fucking of China，fucking of China 咧，呢个系有佢自己嘅计算喺度啊嘛，即系你觉得 refucking of China 系咪？我初时都唔知咩叫 refucking， 屌咩再执一剂咁样，屌系咪？即系唯一就系咁解释嘅啫，系咪？ 唔系，未必系再执一剂，系我哋 fuck China 咁嘅意思。 哦、okay. 啊，即系可以咁样讲啊，因为你唔知佢个 R 音正唔正啊嘛，佢又话佢自己 I fuck China， 系啊，即系佢又话自己鸭脷洲口音，咁但系讲真，即系我覺得成件事就係、是、小學雞嗰啲咯，即係如果你喺完成咗成個宣誓之後咧，你唔走去喺度，即係喺度冇，即係叫做喺度執嗰啲即係字眼啊，喺度自己喺度玩嗰啲文字遊戲啊，唉，又喺度話咩鴨脷洲口音，即係成件事咧就唔係變咗抗爭，即係等於咧，點解係小學雞咧？就係、是、啲小學雞，即係你話個老師。啊！喺度屌鳩緊嗰個學生，就係話啊，你咁樣冒犯喎，乜乜乜，哎呀，我唔係啊，乜啫咁樣樣，啊，你喺度聽錯我口音啫咁樣樣，即係呢啲你係成件事就 即係將自己個 level 係降低咗，係 啊，即係你唔係已經好唔抗爭啊，係成件事係好小學雞啊。 喂，我從另一個角度去諗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堅嘅話咧，你下一次再要求你再重新宣誓嘅時候咧，你都唔改變主意 啊， 咁你就堅。 咁而家讲到 下次你为咗符合人哋嘅要求，继续读翻嗰段咁嘅鸠嘢出嚟，咁即系你唔系坚啦，系咪？即系你为咗做一场戏，即系引来一时嘅掌声，但系嗰样嘢唔系 long lasting， 唔系你 truly believe。 咁、哦、如果你讲嗰样系计算嘅话咧， 喂，梗系计算啦。 系啊， 如果佢话读翻中文嘅时候话，我中文好好嘅，英文先唔得啫嘛。咁佢咪避开咗呢一个嘅？ 唔系你读英文都冇意思。 唔系，但 系你自己呃紧自己嘅啫嘛。 你话如果 你一系就话，如果你真系一个彻底嘅抗争者，我都唔敢咁做。如果我当选嘅话，即系帮我咁讲嘅啫。就好简单，唔捻宣誓。我唔捻认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嘛，我唔认同你个誓词嘛，我算乜嘢誓啊？你咪吊，你够胆你特区政府同埋老共就吊销我嘅立法会议员资格？如果真嘅抗争者系咁、 嗯， 所以咧，大家唔好睇得太认真。 但其实有冇即系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呢个基本法冇规定话，即系你唔宣誓，一路唔宣誓就会丧失个议员资格咧？有冇？ 有嘅，法律上系唔容许呢样嘢嘅。即系你想做立法会议员嘅话，你呢、这、一個嘅儀式，呢、这個雖然係好 ceremonial， 一定要做。 但我知道， 但你可以繼續抗爭嘅，即係用阿吳博嘅講法，幾撚時喺基本法話過一定要當選係幾多票，根據比例代表制同埋要宣誓埋咧。嗱、这、呢個我覺得係有爭議嘅， 因為我知道， 因為呢個係一個 ceremonial 嘅嘢，呢個係一個儀式上嘅嘢嚟啫嘛。因為我參加立法會選舉嗰刻，唔好話而家收咗嘅一個確認書，其實都係簽咗嗰啲嘢噶嘛。你想我再讲一次，点会讲几十次我爱你咁，肉唔肉麻当有趣啊，大哥，系冇意思。所以如果你够勇作为一个抗争者嘅话，全部唔好读，唔捻读，你够胆你就吊销我立法会议员资格，我就去 JR 你，之后复核你，咁你就计吉屎啦。因为我话我唔认同嗰段说话，因为嗰段说话系大概意思就系话咩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忠啊嘛，包括特别行政区啊嘛。喂，你以前系冇问题嘅，因为以前咧，其实呢个都系英国佬带来嚟嘅问题。以前我哋都有立法会议员咧，系需要向英女王效忠噶嘛。 咪、嗯、但系我觉得咧， 呢个系一个殖民地嘅产物嚟嘅、你谂下，老共、全国人大有冇做呢样嘢嘅？ 咪但 冇啊，反而冇啊。 我比 全国人大反而冇做呢样嘢，我冇啊，冇话咩奉呢个英格斯、马克思同埋呢个列宁。系嘛？即系我哋冇话奉佢嗰套主义为咩？咁跟住先可以做人大，冇噶喎。反而呢个系英国殖民地带落嚟嘅戇鸠嘅一样嘢嚟噶。因为你视呢个英女王作为你效忠嘅对象啊嘛。 咁跟住因為由呢個主權回歸，咁將呢個儀式上嘅嘢由殖民地搬咗過嚟，咁啊改少少啦，點解越改越撚融合當有趣？ 仲要你真心相信添啊！真 系我屌你真系，你点样知我真定心都唔真心啊？我话爱你，你都唔捻信我啦，仆街！ 唉，咁啊，所以真系咁，但系嗱，你点睇咧？即系呢两个嗱，你又话觉得佢哋好醒啦，又醒啦，咁但系你靠 醒，佢梗系醒啦。 但系你谂下以后， 喂，我如果我宣誓，我谂唔到咩屎桥啊， 系嘛？ 除咗即系撑下把伞啊，屌咁跟住噏事后噏佢几句，唔系你想做立法？ 但系你觉得佢哋会？ 你先会走去选？你觉得选得你咁捻辛苦，你求捻奇啦噏嗰句嘢啊？ 但 系 你觉得？ 所以我有时觉得即系郑松泰都唔系错得晒嘅。 喂，即系宣誓誓愿系当食生菜噶嘛？ 因为啲人选你入去立法会，但系想睇你呢四年有咩可以做到，咩可以玩到？ 唔系你玩一铺， 系啦，唔系玩一铺，系啦， 屌真系。 所以鄭松泰嘅解釋，我唔記得，我冇記錯啦，就係話佢呢個宣誓其實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即係之後有咩抗爭咁做，咁佢即係都唔係錯曬喎呢個。 我唔覺得錯曬。 唔係，如果佢講到明嘅話咧，咁都好啲，起碼你coherent 啊嘛，係咪？佢亦都係即係向自己啲支持者咧就交代咗啦嘛，已經係。咁但係問題就係唔係而家阿尤慧晶佢兩個咧，即係叫贏咗個頭，係咪？即係叫贏咗個頭啦。 點收尾咧？ 你會唔會擦個尾咧？系咪？ 咪所以你去到咁盡嘅時候，你咪要好似我頭先個講法咁咯。 啊！ 你下一次你繼續揸住個 banner，Hong Kong is not China 嘅咯。 啊！咪你或者著件衫算啦。你著件衫咧，即係你唔通叫佢除衫咧？係咪先？嗱，我仲要打真空喎，係咪？你叫阿尤慧晶真空上陣喎，係咪？即係你唔通叫佢除衫？係咪啊？係咪真係叫你除衫咧？系嘛？你咁样抗争喎？ 屌你！屌你真系！ 佢真空上阵 咁讲啊！ 嗱，呢个又好笑啦，就系即系谂起国王的新衣嘅故事啦。 即系点咧？有咩 correlation 咧？ 我突然间谂起呢样嘢啫，即系纯粹冇着衫啫，因为 咁你或者咁样讲啦，你阿尤慧晶咁中意纹身，你不如即系索性纹身就系 Hong Kong is not China。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样。 系啊。 睇下手臂噶啦。 系咯，咁我覺得仲有型啦，係咪？即係呢樣嘢搣唔甩㗎嘛，唔通叫你即係？ 喂，下次選一定冇問題喎。 啊， 如果你裸身露體嘅話， 係 即係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啊， 係咪？ 咁啊點啊？ 點啊？屌！ 真係， 我都撐你 啊！咁啊， 我啲咁左膠都撐你，屌大佬！ 咁你點樣睇咧？佢你覺得佢哋兩個係咪即係以後成個抗爭嘅出路？嗱，確實咧，講真，唔好話就係兩個。其實我就係覺得民主黨咧，其實已經係今次嗰個表現係令人耳目一新嘅。許智峯佢過往喺區議會咧嗰個抗爭形象咧，其實亦都帶到入嚟立法會。咁啊，甚至乎係你見到阿石禮謙強硬咁樣進行咗嗰個選舉，佢都留到最後尾，係嘛？佢都喺 嗌口號， 係啦，嗌口號啊咁樣又成。喂，其實講真，你而家講嗰個抗爭形象嚟講咧。民主黨換代咗之後咧，嗰、那個效應啊，即係嗰個形象更新咧，係立竿見影嘅。 係你諗下國慶酒會嗰日咧，民主黨咪成班人一齊示威咯，因為林卓廷咧仲話自己啊好高嘅時候咧，石 Q 撳我唔住咁啊嘛。 唔係反而就係你見到你係今次係令呢個公民黨比咗落去添。公民黨你第一你唔好講啦，即係其實你就係講撐梁耀忠裏邊，佢差唔多 all in 咁滯。你有三個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咧，真係撐啊梁耀忠，係嘛？反而就係公民民主黨係一個都冇，即係呢樣嘢咧，即係你叫做係serve 嗰、那個，或者係叫做係entertain 嗰個，叫做係網上民意嚟講咧，喂，民主黨係做得比公民黨係更加好喎。 因為乳鴿咧，包括而家啲立法會議員 忍咗好耐係嘛？ 唔係啊，都係睇住個 Facebook 做人係 嘛？ 屌呢啲系先大镬嘛！ 唔系啊，但系阿杨岳桥佢都有噶，佢都有搞啲 Facebook 嗰啲乜嘢噶。 但系 我谂同嗰啲人啲出身有关系咯，即系你民主党嗰啲通常都系即系区议员啊、街佬出身咧，就比较容易接受呢啲咁嘅即系大叫、即系抗争型嘅即系行动抗争型比较容易接受。 同意。 公民党嗰啲佢哋律师出身，即系西装骨骨，可能立场上可以开始就更。近本土更激進嘅立場上啊，理念上，但行動上咧，佢哋係其實即係個心理障礙係大咯。 因為去翻法庭，俾個官叫你講你係講，叫你收聲你係收聲， 咁呢樣嘢係好難嘅，即係你話做慣我哋啲網台，不嬲插慣口，理得你係邊撚個啊咁樣，咁梗係得啦，我哋啲人梗係掂啦。但係如果你係不嬲都係循規蹈矩、正正經經，根據個遊戲規則嘅話，其實而家新嘅議會抗爭文化咧，可能無論即係第一，你就揀即係青年新政啦。或者係呢一個嘅激進民主派，即係長毛啊、萬必之流啊咁樣啦。但係一數咧，可能已經係數到呢一個嘅，即係乳鴿。 嗯， 呢啲乳鴿佢有咩所謂啫？喂，佢都俾人屌咗咁多年啦，何俊仁係咪？咁而家我哋耳目一新，咁有一個新嘅形象。咁咪繼續抗爭咯！ 不過陶謹申都話咧，加入曬所有嘅委員會，就搶曬，即係盡量去搶呢、這個或者積極參選呢個正副主席啊嘛。 嗯，咁呢個都係議會抗爭嘅方法嚟嘅。 咁呢個係長期抗戰嚟嘅，係咪個個都有咁嘅心理準備先？ 唔係，咁你加入完之後可以退出㗎嘛？ 啊， 可以 係嘛？選完主席就可以。 咁然之後同佢打遊擊戰。 係啊，喂，你作為反對派，其實即係我一路嘅立場好簡單嘅啫，你應該係坐低一齊。諗下成個議會抗爭嘅策略係乜嘢？一日嗱，你要諗幾個 scenario 嘅。一就係梁振英繼續喺度嘅時候，我哋成個戰略究竟係點樣？梁振英走，我哋嘅戰略係點？即係今日有人同我講就話，梁振英如果唔走，可能對反對派好。我唔係啊嘛，你冇理由即係以為飲砒霜當係藥水嘅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咁諗，即係你作為反對派唔可以用熱狗嘅思維諗住，就係我哋好懶地去處理即係老共同埋特區政府嘅問題㗎嘛？喂，我解決得一個問題，梗係解決一個問題㗎啦。即係第一個要解決嘅矛盾就係梁振英呢個賤人，呢、這個蠱惑佬繼續喺度嘅話，我哋會更衰，會挑起社會上面更多嘅矛盾，所以我哋先解決咗佢先。好啦，解決咗佢之後，一個溫和嘅人，甚至乎好似當年曾蔭權嘅時候。我哋成個反對派究竟點樣定位咧？我哋點樣鬥爭咧？嗱，嗰個人係冇乜瑕疵嘅人嚟嘅，連美國佬都同我傾偈嘅時候都話，冇乜聽到佢任何嘅壞話。 即係你講係曾俊華？ 曾俊華啊，咁你點樣去處理咧？喂，你開始要諗嘅啦嘛。喂，今日梁振英喺度，當然我哋可以喺度發癲啦。你 Hong Kong is China 又得，即係上去舉把傘又得，喺度亂鳩咁噏都掂。冇人唔再 care 你啲嘢，因為覺得玩殘佢係點。但係未來嘅日子裏面，當真係佢落台嘅時候，咁我點搞先？ 嗯， 有冇人諗呢啲嘢先？冇㗎。其實而家大家咧就屌你咪撞咗，好似呢個《歡樂今宵》嘅演員咁啊！立法會議員屌，但係晚晚都《歡樂今宵》啊！你明我意思啊？即係晚晚我都要做一樣嘢出嚟出位啊！阿杜懷，我唔知點同啲選民交代。其實呢樣嘢仲難過做一個正經嘅立法會議員啊！你明唔明啊？ 嗯。 因为点解我日都要做编剧啊？我日都要做导演啊？我点知道好似有一日好似梁耀忠咁塌咗 Q 咁点搞啊？ 嗯， 我会塌 Q 噶嘛？因为我唔系演员嚟噶嘛？我做其实我哋做政治人物最大一样嘢就系我哋想做一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所以我做一个好嘅演员。所以阿毛系一个好嘅演员嚟噶，因为点解其实佢做紧佢自己相信嘅嘢嘛？你无端叫佢。去中聯辦即係講數，佢又唔撚掂噶嘛？佢點講數啫？ 去中聯辦示威又得？ 冇錯啦，咁你揾個第二個去講數咯。呢、這個世界大家係咁噶嘛？喂，而家最慘就係、是、無論由青年新政殺到去民主黨到公民黨工黨都揾得兜啫，屌！即係嗰啲咁嘅散人，日日都要諗喺立法會呢度點樣做一場戲，去滿足自己選民嘅心願。但係呢樣嘢，咁你係信定唔信嘅先？呢個係我個最大嘅懷疑嘅地方咯，你唔係日日去做戲噶嘛？你要講下政策噶，你講下意識形態噶，唔係起噏噏咁啊掂噶。我有時即係我從反個角度去諗個問題就係、是，喂呢、這個越嚟越唔撚健康喎。即係如果你俾我做，我點樣做啊？我日日都喺度頭腦發熱，係唔撚掂嘅喎，開始覺得自己唔掂喎，因為你咁樣搞法，其實真係即係。捣亂個牆嘅啫，喂呢樣嘢係長毛嘅強項啊！我哋真係唔係強項啊，我弱項嚟噶。我諗住我喺度傾，即係討論個問題嘅時候，喂，咁個問題喺邊度啊？有幾多點啊？咁我哋逐個 solve 咗佢啊？咩 alternatives 啊？喂，呢啲我哋啲正路嘅，即係討論政策問題嘅人嘅方法嚟噶嘛？喂，屌大佬，而家日做咗盧海鵬，又做咗呢個嘅廖安麗同埋呢個大姐明， 咁點搞啊？做立法會議員，屌你咪鬥八萬幾人工？ 但我啱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就係朱凱迪咧，佢講過話，究竟立法會有啲咩功用？即係立法會大家知道，即係基本法好多規限啊，即係權力好細啊，又俾建制派控制咗咁，即係過半數啦，控制咗。咁佢就話，即係基本法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可以攞到好多嘅資訊。即係政府嘅文件、內部嘅一啲文件， 這個、 而透過呢啲文件研究咗之後咧，就可以發現到政府嘅施政或者政策咧好多漏洞，或者係有一啲即係益咗一啲權貴啊、偏袒權貴嘅一啲證據咧，就可以攞出嚟。 不過以香港一個開放嘅社會，其實就算你唔係做立法會議員都攞到 嘅。因為立法會議員得㗎嘛， 我知道，但立法會議員可以。有口头质询，即系书面质询，逼政府交 啲资料。 唔系唔系，嗱，阿土伯，嗱，有一件事咧就好明显嘅，就嗱，早两日咧就其实阿梁君彦咧，佢咪即系出示咗两封信，就俾呢个立法会秘书处，就系话，9月30号就系呢个英国嘅内政部咧，就寄嗰啲咩 email 俾就俾翻阿梁君彦，然之后咧就10月头咧又俾嗰封 email， 好似唔知呢、這個即係前日就俾封即係信俾佢，就話佢點樣係即係放棄咗國籍。佢呢兩封信本身唔係公開嘅，咁但係朱凱迪就係影咗相，然之後隔硬就公開啊嘛。然之後就證明咗梁君彦有咩可能係會講大話啊嘛。成件事其實係唔同嘅。喂，講真，即係梁君彦喺今件 乜？原來我而家做立法會議員，我當係細路仔咁駁你啦，阿曹總。咁原來做立法會議員就係走去偷影人哋嘅中通信嘅。 唔係咁，起碼好多呢。 屌你老尾！唔係我從一個議員嘅角度，咁我係咪低裝咗少少啊，大哥？ 咁講真，呢、這個 我哋咁撚低要求嘅香港人，就係、是、偷影人嗰封信，就是、放棄國籍。屌你！原來就係呢啲所謂公開資訊。 你話嗰個手段可能係低裝，但係個結果係不一樣嘅嘛？因為講真，你比著梁耀忠嗰啲，可能佢因為自己個原則嘅包袱，佢唔會做呢啲嘢。但係問題就係佢將呢啲事件洩漏咗出嚟之後，佢引起個討論啊嘛，就即係令到啲人去質疑梁君彦成件事有冇講大話。同埋講真，佢今次呢即係原本就係話，其實好似以前Miss Mo 咁樣，佢放棄英國國籍。是要三個禮拜的時間，今次梁君彦是一個禮拜的時間，是吧？ 九日啊，好似是 九日咋，爭咁遠，而且他第一封 email， 他隱瞞了個 attachment， 個 attachment 是講到明，你是會幾時才可以生效的？你那個日期是即係放棄國籍。 唔係我，所以我發覺我唔識同你哋討論啊呢個問題。 唉， 九日同三個禮拜，咁我分別喺邊度咧？ 唔係， 咁你即係話 at the very beginning， 你都係唔想做。即係呢個中國公民，你都唔想做香港永久居民。 咁呢個係佢 一個偷雞就可以九日，一個三個禮拜你就可以接受。屌，我下一節翻嚟補充呢一點。我覺得一啲都唔撚重要。 唔係大。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com， 我係鍾樹根。